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今天中午欢迎各位，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直播，我是思萌。你就可以在这里放下手头的一些工作和烦心的事情，一起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跟我聊聊天，或者是来点播一首歌曲，分享一段你在音乐当中想要送出的祝福和情感故事。我会在今天12点钟到1点钟啊，974直播里面1个小时的温暖里面，把你这样的祝福，把你这样的想念一并的送达出去。已经看到有很多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这里来报道打招呼了。我们先来听到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点歌，来自胖胖，点播安徒生乐队的这首《青春后期》。 想留住雨，留住你，却留不住我的回忆。想看见雨，看见海，却看不见我的未来。青春是手掌里握不住的沙，青春是指头上一凋零的花，青春是夜转身留下的惆怅，青春是梦醒后无尽的荒凉。我穿过悲喜无常，我穿过时间的伤的伤，发现那些诺言开始打脸，我无法兑现。 手掌里握不住的沙，青春是枝头上一凋零的花，青春是爱转身留下的惆怅，青春是梦醒后无尽的荒凉。我穿过悲喜无常，我穿过时间的伤的伤，发现那些诺言开始打脸，我无法兑现。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都哪些朋友了，比如说 Ruby 啊，我看到你的留言和点播的歌曲了，还有归去来兮雪跟我分享了今天早上北京的朝阳清晨的一张照片，北纬40度， CC 以及特洛伊 Mr. 白最佳羁绊，宋丽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掌柜娇兄许超以及深度睡眠老徐泪雨尘缘都已经过来报道了。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呢直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写下一首你希望点播的歌曲，还有就是你希望通过这首歌来送出的一份祝福和想念都可以。这一周都会有很多很多开心和好玩的故事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先来念一条留言吧，把这样的歌曲来播送出去。这是来自张泽西瓜，他说希望点播的歌是在2004年夏天，当时通过复读机听到了一首特别开心特别温暖的歌曲， SHE 的热带雨林，那个时候呢也是被表哥影响了，然后通过复读机开始反复的听他们的磁带， A 面听完听 B 面， B 面听完还不够，还要再反过来一遍一遍的听，所以今天也特别希望能够再一次点播这首歌，好久都没有听过了，而且前段时间知道他们在北京这边再一次聚到一起再开演唱会，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那一面的时候，忽然发现原来这么多年自己也开始渐渐长大。12:08，张泽西瓜点播热带雨林。 回忆冻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想空盘旋的图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这一周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开心和温暖的事情要跟各位分享。这周五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我都会在节目里面抛出一个关键词来跟各位分享，在上周我休假去云南的时候拍下的一些所见所感的照片。包括昨天我们分享的是我在这个海边骑摩托车呀，包括是拍下了一个留言板上几个字的那种真挚的祝福和爱情的祝愿。今天呢，我们换一种形式分享个别的。之前我就记得老是有咱们的好多听友啊，熟悉的朋友都会发来这个照片，午餐的照片来刺激我，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吃饭，只能够通过屏幕通过文字来看到你们在吃什么，然后我觉得哇，能够替你们也感到开心。但是今天呢，我也分享一下我在那边吃了一顿，算是在苍山脚下吃了一碗素食。当时好多好多人都在里面，有地儿坐就坐，没地儿坐呢就抱着一个碗蹲在旁边吃，特别像小时候回老家在家门口吃饭的感觉。那碗素食呢，我吃了整整两碗，而且到最后已经是撑得走不动路了吧，歇了好大一会儿才转向下一个出发的地方。同时这张照片的上半部分也是我在洱海边环海西路的时候自己找到了一个小土坡，你从那边下去之后会发现很少人会注意到这个地方，可是当你走过去，几棵老树旁边有一个类似于小小观景台一样的样子，你看到的海那个角度，那种感觉，那种静谧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回复第二天，你就可以收到上周我在云南休假期间为你带来的这样的一份旅途礼物。当然我们的点歌还是要继续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北纬四十度，今天提前预定了，他说最近特别想去南京看栖霞山的枫叶，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时间了，所以很想听到南游记乐队的这一首你不在南京，只是为了如果说去不了的话，也能够在电波当中再一次通过音乐回味一下在南京的感觉，想象一下乘风而行，跟随着旋律去到南京看枫叶的感觉了。12:15，来自北纬四十度的点播，你不在南京。 我静静呼吸，你静静沉迷，在这座宁静的城市里，我疯狂肆意 撕心竭力，在四月的梧桐雨季里流淌着记忆，深埋在这里，在六月的艳阳高照里挥舞着泪滴，沉默着别离，在无意巷口里望着你，风吹过裙摆如此清晰，在秦淮河边拥抱过你，雨打湿泪滴在紫金山顶数星星，南京就是一路上的星星，一路相信，以为那是旅行。南京那边栖霞山边的风铃，但却翻不过说的那座山顶，南京埋葬着我和你的风景，逃不过的却是随风而动的浮萍。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聊天框的形式来提醒你在几点几分收听你要点播的歌曲。同时呢，刚才看到了宋丽的留言，让我特别感慨，她给我看了一个手机截图，她在我们的节目从今年1月1号开播到现在，每一次我在提醒她要注意收听的时候，她都把那段录音全部的录制下来，他在节目里面送出的每一份祝福都在手机里面有保存，一共14条。你不这样整理的话，我都没有想到原来时间过得这么快。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 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你可以在公众平台上回复第二天，就可以收到在上周我在休假的时候为你带来的旅途过程当中的所见所感。今天是关于吃，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在直播间里面来主动向你们分享我在吃的东西。一碗素食我吃了两碗，刚才 Robia 还说哇，看着还不错，很健康，说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多放辣椒。我告诉你，那个碗里面虽然辣椒有一点点，但是真的特别的辣。如果说把辣度分为一到十分的话，我感觉那个辣度应该至少有七分以上了。同时呢，你可以在观看照片来聊天的同时来点播歌曲，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他说希望点播一首《指纹》，来自胡歌演唱。首先要把这首歌送给我自己，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最近呢在忙着各种面试来找工作，已经面了好多了，也是多一次体会到找工作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希望自己能够快一点找到工作，也希望能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此刻在听广播的每一位朋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这就是来自刚刚爱吃辣椒的 Rubia 的点播，胡歌的这首《指纹》送给你。刚刚毕业，很多的不顺利，但是请你千万要对自己有耐心，祝你工作顺利。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装成朋友少点天分，坦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我们结成半糖果的甜，没了天真选择孤身，以为成熟需要不诚恳。你不承认自己会失衡，坚持这分寸，却又依赖着余温。旋转几轮变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11月5号，阿杜新专辑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好友吴克群现身助阵，充满心意地送上了花生，预祝阿杜多多发声。再来关注蔡依林11月5号在台北出席发布会，她表示近期全面赶工，年底将发行新专辑。当得知蔡健雅等人也加入大战，她惊呼什么，他们也要发，还表示很高兴看到歌坛有如此盛况。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 Billboard 200专辑榜当中，意大利盲人男高音安德鲁·波切利首次获得冠军。他的全新录音室唱片 C 在上榜第一周依靠126,000张的总销量空降榜首，其中有123,000张的销量来自于传统专辑渠道。从波切利出道以来，这是他在公告牌专辑榜中的第26张上榜唱片。他第一次登上公告牌专辑榜的作品是1997年12月份的 Romanza，当时上榜首周仅名列第114位，第二年最高攀升到了第35名。此外，2013年的专辑也曾获得过公告牌专辑榜亚军一周的时间。最后再来关注，美国独立摇滚乐团 Deer Hunter 的前任贝斯手约翰·福佛已于当地时间4号去世，年仅39岁。乐队相关人士已经确认了这一消息，但截至目前，他的具体死因并未被公布。福佛是在2004年加入 Deer Hunter 乐队的，也是乐队的元老成员之一。2012年，在 Deer Hunter 筹备第5张专辑之前，福佛宣布离开乐队。乐队主唱布拉德福德·考克斯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福佛的离队并没有争吵，没有任何尖刻不堪的问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你，我是思萌。还看到很多新朋友，比如说阿光啊，刚刚还有这个 Math Street 溜溜小乖宝贝 Alim 啊，很多朋友都已经过来重新来报道了，包括也回复了前两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设置的关键词，你也可以来回复来看一下。今天是回复第二天，也有一些聪明的朋友啊，就还开始发这个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不要着急，我会在上节目的时候才把这个关键词的照片上传上去。同时也欢迎你呢，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跟我聊聊天，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在音乐当中分享一份你的想念和祝愿。刚刚还收到了北京老二，他给我发来了好长的一段话，哇，我刚才从就是在蹦广那个半点广告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的都看完了，特别的用心。包括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北京老二的点播，其实这里面的每一首歌可能更倾向于是为你们把这样真心的祝福送达出去，你们的用心才会帮助我们一起把这档节目做得越来越好了。北京老二点播青春修炼手册，在12:35为你送上。 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 帅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 这世界有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 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 事情却只能想象，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 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 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做 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闭眼睛动一动耳朵，装扮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留言说，哇，这首青春修炼手册点播的朋友一定是个中学生，也不一定啊，你像很多朋友应该都很喜欢这首歌曲，能够跟着一起来摇，我妈妈好像也应该，嗯，对，这首歌比较适合广场舞，不过她来跳的话好像节奏稍微快了点。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 哦，有时候我会想起一切有尽头， 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你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荒废岁月，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 点歌进行当中，只要你点播的歌曲我已经为你安排上了之后呢，我都会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向你回复一句，比如说会告诉你下一首啊，会再说这个12点的多少多少分，大概什么时间来为你播放，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打开手机来提前锁定收听了。如果是你在车上的话，只需要把广播调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已经下车，但是还是希望听到很多朋友通过音乐送出的祝福，你也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点击974在线收听，用手机来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一样可以把这样的页面通过微信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这样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接受到你的一份音乐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归去来兮，在今天节目刚开场的时候就来点播了。他说很感谢每一位朋友能够在音乐当中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旅途当中的那些见闻。今天希望点播的是周迅的新歌《样子》，就在这秋日淡淡的阳光中送给你。 我问生命给一些感叹，我问生命要写答案，可是生命没有听见一半。我问自己 听见更多，听见更多。 很喜欢平台上的 Emilia 她的好奇心，她说我发现有一些这个朋友的微信 ID 是能够每天在节目里面听到的，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但是呢在上周思萌请假期间好像没有听到这个名字来报道，哎，是不是一块儿去云南了？这个我是可以作证的，因为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我是见证过他的摄影技术的，如果说我俩一块去的话，他一定会把那些美景拍得非常的壮阔动人，完全不像是我拍的这么的随性。不过今天也是让我突然想到了回答昨天有一位朋友在平台上问我的问题，他说如果思萌让我来总结，用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名字来说一下这次云南之行的话，代表这次云南之行，我想到的是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这是我在大理的古城里面一个民谣小酒馆听到的特别特别经典的歌曲，但是那个男生很有意思，他当时戴着一个鸭舌帽，然后呢穿的也是很简单普通，非常的拘谨，你一看他那个样子啊，就是新来唱歌没多久，然后也不太擅长寒暄，不太擅长交流，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抱着吉他一直在那唱，唱完之后最多只说过一句话，就是举起他手边的矿泉水，来来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可是当他要准备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话突然就多了，他说他自从来到云南之后嗓子就一直不舒服，所以有些歌曲他不太会去唱，因为很费嗓子，但是因为这首歌在他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在当年在他还是一个孩子，在他还是一名少年的时候，就是因为这首歌曲为他开启了吉他弹唱的路子。所以你也可以猜一下，我们听到的歌有很多，但是在我们上学初中高中的时候，曾经有哪一首歌也让你突然动了一下心弦，想去学一学吉他，想去像那些歌手一样来弹唱，来把这些歌声送给更多的好朋友们。我不太记得这位歌手，那位弹唱歌手的名字了，但是我只记得他说今年年底呢会准备发新专辑，也是用了自己的积蓄，而他在那天和我们分享的歌也是在今天节目里我要和你分享的，许巍，曾经的你。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等待，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我要一所大房子。 我们再来念念几条留言在节目的结尾，比如说团团啊，他也是点播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孙燕姿完美的一天。还有三里厨，他说温暖的音乐在深秋的北京能够点缀极致的秋，而且他是在边听歌的时候午休，而且还抄了一页的诗，还跟我拍下来分享了。还有料事如神，他说吃得饱饱的，但是看到图片当中的美食好像又感觉到饿了。如果你也想看到我在旅途当中为你带来的这样的一份小小的照片礼物，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回复第二天，那个二是大写的汉字二就可以了。明天中午12点继续欢迎各位在这里点歌送祝福，我们还有好多好玩的事情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了。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在，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